22. 礼赞大经。本段礼拜大经。一心观礼。经云：当来经灭，佛以慈悯独留此经，止住百岁。如思经者，随意所愿，皆可得道。是故我今至心顶礼，广大圆满简易直接方便究竟，第一稀有难逢法宝，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一心观礼经云，经上讲呢，个就是礼拜我们这个经了。当来经灭，这个是经文，以后佛经都是要灭的。这个经叫做佛说法灭尽经。所以有些人讲啊，你们佛教业是要消亡的。我话我哋佛教徒从嚟冇话要赖喺呢个世界上唔走。我哋自己早就讲过啦，呢、这个系用灭尽嘅。第一步灭嘅系楞严经。所以我而家主要系要注重呢两头。一个系要灭嘅，一个系最后存在的，这个是两头。第一步要灭的是楞严经，现在已经看出来了。最有名的学者他们都在这做文章讲楞严经是假的，这种学说现在还没有破尽，而且有两派。你睇而家虽然都咁样讲，元英法师仲系喺度做注解啊，呢、这个系一派。好似吕征，佢就系楞严百艺考，佢100个方面嚟讲，佢都系假嘅。呢、这个亦系个好有名嘅学者。呢、这个学者解而不行，增长邪见。他们后来这一批人就是湖北啊，他们这些人啊，还有黄恩阳他们啊，又要讲花严亦是假的等等。因为他和他们的这个抵触了，这个小始中顿圆，法相唯识。小始中顿圆呢五个，小是小乘，始是开始讲大乘，宗教是大乘法宗了，顿特别了，就是擦罗成就了，圆就是圆满，圆教。他拿这个始教的观点来反对圆顿教。所以他们错误就错误在这里、啊。这个根系不同，讲法就是不一样。小乘不讲成佛，就是顶多你证阿罗汉。到了此教你可以成佛，展系不能够成佛。大家听过这个话吗？展系不能成佛。宗教就唔系咁讲啦，宗教就讲系都有佛性，展体亦具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所以展体亦能够成佛，呢、这个唔系就矛盾了咩？但系啊，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，而顿教就唔一样啦，顿教讲系刹罗间可以成佛，迷 就是众生，悟就是佛。一悟就是佛，乜嘢叫做三大阿僧祇啊？圆啊，个更加圆融，圆含一切，因为对象唔同，讲嘅法就唔一样。呢、这个数学老师，你而家就系讲啊欧姆定律啦。你同初中讲就系、是、代数式子，电压电阻之比等于电流。代数式子都是常数，你要到了高深之后，实际上它就不是这样的，是微分的式子，微分的电压除微分的电阻等于电流，都是变化的，瞬间时时在这变化。但是你把这个要给刚刚开始学的，它没有办法懂，所以呢种矛盾系必然嘅，呢、这个系教师嘅巧妙。所以你唔可以根据我呢个初中学嘅代数式讲你大学读嘅，你嗰个唔啱，你嘅同我嘅唔一样。而家呢啲人犯咗呢个毛病，呢、这个有种种嘅病啊，嗰、那个姓卢嘅。病呢就是财色的心无断，拿这个心出发在这里破坏佛教，好像女精他们这些都是狗学，成了一些偏见这样的一些毛病，所以各国的毛病就成为障碍。这个境将来灵验是要灭的，所以首先就有人反对，将来慢慢嘅就越讲越多啦。佢哋嘅呢个占咗上风啦。大家都讲嘅，既然系假嘅，边个仲会念呢？所以必然会灭嘅。呢、这个唔能够拗气，亦都唔使担心。嗰、那个就自然佛讲喺前头啦。而而家呢个趋势亦都喺嗰度啦。所以喺呢种情况之下，仲有一部经最后最后仲留落嚟嘅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嘅无量寿经。我曾经怀疑过，我讲啊，无量寿经好深啊。咁样嘅经到咗末法嘅时候，众生只有十岁嘅平均寿命啦。我哋系减劫，寿命系喺度下减。而家我哋嘅寿命喺度增长，呢个系个特殊嘅现象。我亦都冇乜嘢，就系、是、自己啊咁样谂，可能系一个中兴嘅岁数。人的平均寿命增长了，按减劫讲呢，每过百年人寿减一岁。而最近睇嚟啊，这个人平均寿命喺度增长啊，亦正好同西藏嘅传说啊、密宗嘅传说啊、佛法要中兴于世界呢两个有不谋而合嘅地方。而家姑且我哋先咁样睇，呢个系一种中兴嘅岁相，所以大家能够长寿，呢个系好重要嘅事情。喺我年轻嘅时候，如果讲话就快八十岁嘅人仲能够咁样讲，咁就冇啦。六十岁啊，都要啊人扶住啊。两个人啊，搀扶住啊，老太爷啦，佢哋而家都仲喺度做细路仔啊。住指当时在座嘅一啲五六十岁嘅居士，嗰、那个喺过去啊，就当系做老太爷噶啦。呢、这个寿命长啊，系一个好现象，呢、这个系中兴。唔系一路越嚟越长嘅，喺经灭嘅时候，人只有十岁， 嗰个劫，我哋将来嘅劫系刀兵劫，就系人同人之间唔能够见面啊，都系互相要杀啊，就互相怀疑，我唔杀咗你，你就会杀咗我，所以见面啊，我先动手，先下手为强。每个人都想先下手为强，所以就杀光。人类啊，自相残杀，杀光，所以系刀兵劫。到咗嗰个时候，最后就系咁样一个趋势，人类消灭啦，只有极少数嘅人可以过到去。等待换到下面嘅一个劫啦。咁呢个时候仲能够念无量寿经吗？呢、这个法灭尽经里头讲嘅好好啊。法话人类呢个时候啊，法运喺呢个时候就好似灯。油灯要灭嘅时候啊，蜡烛要灭嘅时候啊，忽然间特别光啊。所以人死嘅时候，即阳无限好啊，嗰、那个亦系回光返照，特别好睇。人就快要死嘅时候，忽然间神志清楚，会讲好多好多话，然后佢就断气啦，亦系回光返照。呢、这个系整个法运嘅回光返照。所以最后呢100年啊，人类嘅聪明智慧能够接受无量寿经，就系佢呢个蜡烛快要灭嘅时候，反而比平时更亮，因此佢能够接受。咁样能接受嘛？就仲有好多人啊，在此得到呢、这个再过去会念。阿弥陀佛就是阿舍利，金刚阿舍利，因为别人啊唔会念呢四个字啦。再过去呢就冇人能够念了。空中现几个字，你仲能够念，仲能够得到，最后就都冇啦。咁就发灭啦。所以发灭尽。当来经灭啊，佛以慈悯，佛以慈悲心怜悯大家，独留此经，止住百岁。乜嘢经都完啦，独留呢个大乘无量寿经喺人间存在100年，时间亦系唔系好长啊，只有最后呢100年。如是经者，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到。遇见呢个经嘅话，随你嘅意思，你所愿嘅事情都可以满愿。是故我今自心顶礼，呢、这个系讲我哋修呢个嘅人，修32拜嘅人，因为呢个经。最后由于佢嘅存在，所以我而家以至诚嘅心嚟顶礼呢个经，而到最后乜嘢经都冇，就只靠呢部经啦，以至诚嘅心嚟顶礼，顶礼呢个经。呢、这个经系广大圆满。简易直接方便，究竟是第一稀有难逢的法宝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要来顶礼这个经，最后众礼度众生。广大这个经的内容是普度一切，内容是广大， 上至极深嘅花严嘅十愿，以及人天城娑婆世界众生如何种种嘅造恶，所以从人天性一直到原教嘅花叶，无所不包广大，所救度嘅众生好多大菩萨啦，唔能够听闻此法啦，都退啦，呢、这个十分广大圆满。呢、这个经佢就唔再需要，所以呢一部经就够啦。有啲经俾你好大嘅启发，但係你喺整个嘅修持上唔见得用得上啊。金刚经同阿弥陀经都系家喻户晓，但係好多人就知道咗金刚经，你能够理解，亦可以随文作观，亦可以随住文字波野嚟练习住观照波野。有啲就好似呢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呢、这个众生就系办唔到㗎喇。我哋所能够做嘅只系好似如梦幻泡影。这个你将它看淡一点，这个众生可以做得到的，这个无住生心，那个到了地前菩萨才做得到啊，登地的菩萨啊，登地以前这个三贤位啊，只能够在无住的时候就是无住，不能够生心，在生心的时候只能够生心，就不能够无住了。而无住众生心，生心众无住，要登地的菩萨才做得到。所以你知道了这个经，知道这个殊胜，但是对于众生来讲，他这个里头得的法益就不是能够和生活打成一片，同一切一切随时随地都能够用得上，只能够用得上其中好浅的一部分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你睇到呢、这个如梦如幻，当然呢、这个亦都对于好多人就够啦。呢一关佢就冇破，佢对于一切有为法津津有味，但系你就系把呢个破咗啦，亦冇乜特别啦。你就系睇到如梦幻泡影，你顶多就系唔做恶，做啲善，仲系出唔到呢个六道啊！你点样先能够出六道啊？一般都系要庶出，那个要断见思惑，那个好难啊，所以这个方便不够，又要有方便，又要有理论，又要有实际，又要种种的圆满，那个就是无量寿经，是圆满啊。而这样圆满的一部大法，佢又系好简单嘛。呢、这个无量寿经并唔系好长啊，一本就完。而且系你念，只要念六个字，再简单不过啦，细路仔都能够念啊。所以好多细路仔就念啊，教佢念啊，南无阿弥陀佛嘛。而且直接直接了当。你念的是什么？就是你自心。你念佛，你就此身已在含圆殿，直接了当，你就是本尊，禅宗密宗都在里头了。所以亦是广大直接 呢个此国系合本国嘅，所以直接。诸子放光啊，仲就照到诸子本身。嗰、那个系几咁直接啊。手电灯啊，就照到外头去啦，向外面去寻找。嗰、那个自己系乜嘢，反而冇照得到。外头就好光，远处好光，呢、这个就唔一样啦。方便，道生嚟讲呢、这个系都可以，最容易啊，简单咁讲就系一个最便利嘅方法，称为方便啊。呢、这个就系通俗嘅讲法解释。究竟方便嘅东西往往就系啊，有啲人讲啊，方便出下流，但系呢个佢系究竟又方便又究竟彻底，唔系出下流。不但唔系出下流，而且系究竟系最彻底嘅成就。所以对于呢部经嘅呢啲赞叹之词，就系、是、广大圆满简易直接方便，究竟第一稀有难逢法宝，呢啲话都系如实说嘅，唔系就系感情嘅关系。夏老师佢我汇集咗呢个经，我就用一啲美丽嘅词句嚟赞叹一番，嗰、那个系唔得嘅，所以我哋就系要用理智代替感情，一切都唔系感情出发。呢、这个第一稀有难逢法宝系边个呢？就系、是、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。喺呢个地方，我哋就系顶礼呢个经。呢、这个经题亦就系非常殊胜，系两部现成嘅经题凑埋一齐啦。大乘无量寿庄严呢、这个系一部经，呢、这个系宋译，最后翻译嘅无量清净平等觉系汉朝翻译嘅名称，所以将宋译嘅名称放喺汉译嘅名称嘅前头，自然而然就成为咗咁样一个名称。成为咗呢个名称之后，就讲呢个系大乘嘅法，人、法、喻都有啦。呢、这个法系都广泛救度嘅，唔系小乘。无量寿就系我哋嘅本体，亦就系彼土嘅佛。呢、这个系人。庄严清净系法，大乘系喻，平等觉又系佛。这个意义，这个经题要讲起来可以好深，而且好自然。所以这一部经亦是我们三十二拜顶礼的对象。经是可以供的，可以礼拜的。在日本那个时候，我就到处都睇见《南无妙法莲花经》，有好多日本人就念《南无妙法莲花经》，念经题都是有功德的。所以这个地方拜这个经，刚才拜了佛，拜了十方佛，这个地方拜这个经，这一段完了，我们今天呢就结束了。那个明日呢开始就是拜呢五位 大菩萨，一切圣众。